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76集，丧尸围城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 好几秒之后，迟半夏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冬至想起在阳城的遭遇，不由道： 之前我曾闯入魔物设下的结界，以为自己穿越了时间和空间，跟现在的情况很像。但魔物已经猖獗到这种地步了，在京城中心特管局外面也敢布下这种结界。 众人听见他的话都心头一凛，李应否定了他的说法： 不是，你们看，从这里延伸出去起码有大半个京城都空了，我还没听说过哪个魔物有这么大的能耐。 我们回局里吧，那里肯定是安全的。 一个年轻男人提议道，他叫向永年，但冬至跟他不太熟。 我建议不要。 没等李应说完，他已经转身就疾步往特管局后门跑去，身影很快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。李应的脸色不太好看。 我建议大家继续往前走，我们是修行者，不是普通人，起码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如果真有什么状况，也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。 我同意。 嗯， 包括冬至在内，众人纷纷点头。就在这时，向永年的惨叫声从特管局内传出来，大家脸色微变，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时，向永年已经从里面跌跌撞撞地跑出来。他一手捂着脖子，血从指缝里不停地流出来，很快浸湿了衣领，半个肩膀全是血。 僵尸，里面有僵尸！ 他色弱厉鬼，声若悲鸣，根本无法支撑到他们面前，整个人突然往前扑倒，一动不动。 我们刚刚下楼的时候明明还好好的， 这会不会是对我们的试炼？ 也许的确是试炼，否则实在没办法说明为什么他们下了一趟楼世界就变了。巴桑朝向永年一步步走过去，别人也没有阻止他，大家也想知道向永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巴桑走到向永年面前，蹲下身，伸手朝对方的鼻息探去，手腕却忽然被一把抓住，他吓了一跳，身体反射性的想要后退，却被紧紧扯住。他在男人中算是力气大的了，可向永年的力气大得他根本挣不开，刚要用上另一只手，就见对方缓缓地抬头，眼睛里清白交加，面上青筋根根暴起，脖子上被咬了一个血洞，血还在流，但向永年却只盯着巴桑，猛地扑上来就要咬上他的肩膀。巴桑一脚踹在他的心口，将他踢出三四米远。向永年缓缓地爬起来，又一次向巴桑走过来。这哪里是僵尸，分明是丧尸。巴桑呼哨一声，一只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自众人头顶呼啸而过，掠向向永年。在对方还要再扑上巴桑时，秃鹰直接往向永年的脑袋上一啄，向永年扑倒在地，终于彻底不动了。众人惊悸未定，正不知继续往前走还是回特管局去看看情形时，后门又出现两个身影，且蹒跚步伐朝他们走来。一个缺了条胳膊，一个连半边脖子都没了，步伐不快却已足够惊悚。顾美人叫了起来： 我认得他，我第一天过来报道的时候就是他帮我登记的。 特管局里也不是人人都身手不凡，起码这个人就是普通的后勤人员。这到底是试炼还是真的发生了突发状况？为什么一点征兆都没有？在那两个人之后，门口影影撞撞，又有许多丧尸即将出现，众人想也不想转身往外跑去。刚才冬至本想回特管局去看龙生和钟于一他们，但大批丧尸出现之后，前路已经被堵死， 他被巴桑用力一扯，只得也跟着跑，丧尸的速度远远追不上他们，很快就被抛在身后。众人跑过一条街，在拐角处停下来，弯腰扶着膝盖喘气。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？ 会不会是突发训练？ 可我从来没听过往年培训有这个环节。 肯定不可能告诉你的吧，要不然还叫什么突发训练？ 但刚才向永年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太逼真了，我完全没有办法相信这是假的。向永年是真的死了吗？ 众人七嘴八舌，难免有人流露出一丝丝的不错。刘清波对这些人的反应嗤之以鼻。 不管是训练也好，真的也好，现在不正是我们能派上用场的时候吗？慌什么？ 清波说的对，吴局他们一个个本事都比我们强多了，就算是真的，他们也有办法脱身。现在与其担心他们，还不如担心我们自己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调整心态，绝对不能当做一次训练或演习，要把这一切当做真的。想想向永年刚才的下场，难道你们想和他一样吗？ 这番话说的众人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，突发性的不真实感与刚才同伴的惨烈死亡交织在一起，让他们有种既惊悚又滑稽的危机感。不管怎么说，大家都不敢再轻忽了。李应环视众人， 你们怎么看？ 我建议分成两组，分头去看看情况，再约定一个地点集合。 我觉得以现在这样的情况，我们还是暂时不要分开比较好，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严重性。 哼，就算有丧尸，也是普通人变的丧尸。你只是怕自己本事不济，跟向有年一样吧。 不在特管局领导面前的时候，刘清波立时将毛刺都竖了起来。冬至扯过巴桑的胳膊，往众人面前一亮，他的手腕处出现五指淤痕，那是刚才向永年留下的。能够留下这样的痕迹，可见当时他用了多大的力气。 现在已知的情况是我们受到攻击也会受伤和流血，普通人变得丧尸，大多数人当然不会放在眼里。但是如果还有别的意外呢？万一有猛兽变成的丧尸，又或者丧尸在短时间内进化为别的物种呢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 说得对，我们最好暂时不要分开。 李应点点头，赞同冬至的话。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把丧尸放在眼里，像顾美人和池半夏，在面对丧尸时，他们擅长的能力就未必能派上用场。刘清波面露不满，最终也没说什么，但顾美人和池半夏他们却是松了口气。李应让顾美人和池半夏他们走在中间，自己与刘清波在最前面开路，冬至和巴桑则殿后，还有另外两个人，一个叫陈寻，一个叫柳四，则在中间护着两个女孩子。路上偶尔能碰见一两具倒在路边的尸体了，越往前走尸体越多，就像众人在闹市区一哄而散，却逐渐被丧尸追上，最终死在路上。李应他们不死心地上前查看，发现那些尸体犹有余温，但触感真实，根本不像是在演习。许多人的死状惨不忍睹，肢体也不全，也有转眼摇摇晃晃成为丧尸里的一员，想要攻击众人，当然最后还是被放倒了。街上空荡荡的，偶尔从远处传来的车子的防盗报警，众人起初还会吓一跳，到后来已经习惯了，听见了也充耳不闻。天色逐渐暗下来，有些地方亮起了路灯，有些地方则是黑漆漆的，更在他们心头蒙上了一层无形的压力。这一切真实的如同地狱人间，根本不像是在训练。希望一点点褪去，阴霾逐渐涌来。冬至想起不知所踪的龙身，心情越发沉重。其他人也没有比他好多少，大家都将这种心情压在最深处，努力不影响团队的效率。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李应忽然站住脚步，侧耳倾听。 你们有没有听见有人在喊救命？ 我听见了。 好像是三点钟方向。 过去看看。 喊救命的声音越来越近，那是在一栋商业大厦里面，大厦灯火通明，门口倒了不少人，旁边的十字路口红绿灯还在运行，又给这个场面平添了一抹恍惚感。原本明亮干净的玻璃门上多了不少的血痕，看着触目惊心。李应和刘清波进去，其他人紧随其后。这间以售卖中高档产品为主的大厦里，货物散落了一地，售货员不知去向，也有许多人趁乱偷走了不少东西。因为货柜上有些原本摆放货物的位置空荡荡的，锁着金银珠宝的玻璃展柜也被打碎了，里面的手镯链子少了大半。如果是训练，真的能逼真到这种程度吗？疑问在每个人的心头不约而同地萌生出来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